快把你追回我怀中。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 这是林志颖去走走。周末气温略有回升，加上元宵节，各位可以出去走一走，逛逛庙会什么的，感受一下早春。像香山公园新年登高祈福会将于元宵节后落下帷幕，禅意花卉展正在举办当中，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皇家园林农商文化体验活动，再现传统的民俗。中山公园汇芳园室内花展将持续至二月下旬，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的热带兰花展直到正月15日，玉渊潭公园梅花将在元宵节迎来观赏期，同时举办元宵猜谜活动。北京动物园生肖文化展、科普馆周末动物课堂都将持续举办。中国园林博物馆还将举办天津泥人张艺术作品展、山西剪纸精品展等等，带上孩子家人去感受一下幸福的瞬间。请出许绍洋。 等秋天再来的时候，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定要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不后悔，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因为幸福， 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体南路到小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伟路到红康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南三环西路西向东方向，从蔡胡营南路辅路到右外斜街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二环东向西方向，从鼓楼西大街到德胜门西大街有 2.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安定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从上龙西里东街到青年湖北街辅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金门桥到大钟寺东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最近赵雷的一首《成都》火遍大街小巷，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而真正的成都人却说听了之后感觉自己生活在假成都。昨天川崎说唱歌手谢帝也发布了自己的最新单曲《这才是成都》。在成都，悠闲是必须的，态度是不羁的。谢帝用他自己独特的曲风告诉大家，这才是真正的成都。曾创作多首关于成都的歌曲，老子就爱待到成都，老子明天不上班等等，每首歌都极具成都地域特色。来听听看这首新的作品，这才是成都，谢帝。 成都川西路泰山路武侯祠，望江楼芬兰河浣花溪，九眼桥南桂坊少林路，孟子湾电视塔顶家，万里豪锦江宾馆，荷花池马家花园，宽巷子窄巷子通惠门，大慈寺少城台人民公园，猴子门口 天府广场，延伸出人民南路，武侯区、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成华区，你在哪儿？你晓得噻，悠闲是成都必须的，节奏是走一步看一步，管不到那么多，态度是放荡不羁的，只想吃火锅，我不想吃西餐。你问我有好大的愿望和志向，我回答是可能没得。如果你听完就表示了看不上、瞧不起，我就说你凶嘛噻。成都范儿也不是给你耍奢华，开奥拓也叫做有车哈，走嘛，请你吃冒菜。哦吼，我没带零钱哈，你帮我给哈。车开慌了，小心撞车，外头的天气别待不透夜哈，不忧愁哈，富贵在天，累了就歇哈，怄气多别挂，要堵车就随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没得用噻，不爽了就骂两句脏话，反正你没得事，现在有空噻，我带几个手表就装，没得等时间它慢慢的流嘛，看成都就像一辆商务车，舒适的丰田埃尔法，开车在二环路高架桥绕几圈，没得事只是想绕几圈，停会儿不开会儿车抽会儿烟，状态是星期六星期天，后视镜的楼房就在两边，我感觉是飞在了城市间，彩色的装饰灯挂满了建筑，坏灯不灭，请走过万重山。我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慢慢的游闲，我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慢慢的游闲，打麻将、泡酒吧、麻辣烫，人都爱耍。成都，盖碗茶、晒太阳、掏耳朵，人都爱耍。成都，吃东西、排长队、龙门阵摆的潇洒。成都，街上的好车要把你的眼睛看傻。成都，天气好，湖南和河边去转会儿，太古里后头去转会儿。晚上在天桥的底下喊朋友洗三次哈，一起吃串串儿。喝麻了烟，烧了半根儿，但你就一直没看到他抽过。哎，龙门阵摆的是悬的，给你说我高考考了一万分儿。看街上的风景是嘛，各种的穿着才不一般。哦，路过的帅哥都变成了观众，眼都望穿了，又来了三个。嚯哟，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是包一包一包一只哈，年轻漂亮幺幺耶。高档的餐厅都要不得，好吃的馆子叫苍蝇儿，卖完就没得了，多的不 care， 是典型的成都人光圈儿。老板的性格都跟我一样，你爱吃就吃，不吃就走，你爱听就听，不听你丑，活得很洒脱，黄金儿。太胖的叫胖娃儿，太瘦的叫干心儿。韩国的偶像开演唱会，出了门门口都全都是串串儿，街上的气氛都非常的热闹，和冷清他从来不沾边儿，在挤的车流中都可以看得到有人发广告的单灯儿。这才是成都，这才是成都，这才是成都，这个是成都，这才是成都，这才是成都，这才是成都，这个是成都。 OK， 一种悠闲自在的说唱风格演绎出成都独有的魅力，像温暖湿润的气候、串串火锅和路边叫不出名的苍蝇小馆美食，这才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新鲜音乐继续送出，由冯绍峰、郭碧婷主演的超人气大型偶像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正在全面热播，今天由好声音天籁美声周深演唱的官方片尾曲《回声》正式版完整上线，周深与独有的空灵唯美的声线，为那片星空那片海中的爱情童话吟唱梦幻乐章，细腻悱恻，令人动容，抢先感受一下周深《回声》。 一颗颗天空的泪水幻化作凋零的星轨，睁大眼睛下坠，用心说着无悔，在海的怀中安睡。一颗颗海洋的泪滴幻化作透明的人鱼，从不闭上眼睛，别等雨还清晰，朝你的方向游去。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午餐就应该选择低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的食物，烹调方式以清蒸炖煮为宜。太过油腻的食物或者高脂肪的食物，对于白领们原本就虚弱的胃来说，无疑就是雪上加霜，消化起来会更加的困难，甚至诱发胃病胃溃疡的发生。晚餐七分饱，宵夜就更应该避免咯。 Keep running, let's go. We go hide away in daylight. We go undercover, wait out the sun. Got a secret side in plain sight. Where the streets are empty, that's where we run. Everyday people do everyday things, but I can't be one of them. I know you hear me now. We are a different kind. We can do anything. We could be heroes.

首位合体的 SHE 也将在明晚的央视播出的元宵晚会上同台表演。另外的好消息是，京沈高铁下月掘进望京的隧道，也就意味着按照计划，2019年京沈铁路客运专线建成后，旅客从北京至沈阳的车程将从4到5个小时缩短至2.5个小时。最重要的小事，五月天，待会儿继续陪你来听歌喽。

不只怕要卖完。哎呦，汤圆汤圆卖汤圆，卖完也不只怕要卖完。 这是徐小凤带来的卖汤圆。正月十五闹元宵，一碗热腾腾的汤圆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中国素有北元宵南汤圆的说法，那么汤圆和元宵到底是不是一种食物呢？不少人以为元宵和汤圆是一种东西，只是南北叫法不同而已。其实元宵和汤圆完全不同，本质区别在于制作的工艺。元宵是滚出来的，而汤圆则是包出来的，两者外观也不一样。元宵做好后表面会有绒头，面粉浮粉，下锅煮的时候面粉融入水中，汤呈乳白色，煮后迅速会膨胀，比汤圆大。而汤圆皮是用干糯米粉加水和成的面，表面更光滑，煮出来的汤水是清澈的。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北元宵南汤圆，那成都人应该吃哪一种呢？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Yeah. 赵雷、成都。今日四川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卫计委、省征兵办联合印发了四川省兵役登记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兵役登记的对象为辖区内当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男性适龄公民，包含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大学生。虽然进行兵役登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到部队服现役，但兵役登记具有强制性，符合条件而拒不登记的公民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严重的还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拒不履行后果可能严重，不能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单位的招聘考试，不能办理出国手续，不能取得毕业证，不能办理高校入学升学手续，不能办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不能办理银行贷款，不能购买机票、高铁票，不能享受社会保障等等。看起来还是很严厉的。徐怀钰说，没关系，我是女生。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当风轻轻的吹红眼睛，当我看见你远去的背影，这一刻我才发现这样的爱更有期待，这样的爱才会更有期待。 给彼此一段时间的沉淀，蜕变之后再重逢也很美。离开为了更好的回来，寻找和你的未来，这是回音哥的新作品。看着曾经的自己，寻找以后的道路，怀念曾经的生活，也曾经想过是否把它忘得干净利落，向前看就不会失落和寂寞。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放下浮躁的心气，放空那个在快节奏生活下无法喘息的自己，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休息，回过头看一看一路走来的自己在寻找着一个怎样的未来，寻找着一个怎样的答案。回音歌，寻找和你的未来。 不明白却要离开，有些爱注定会沦为尘埃，别崇拜都是自己活该，明知道 寻找和你的未来。

周末可以去看一看，吴里凡凡还是很棒的。2017年 NBA 新奥尔良全明星名人赛参赛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吴亦凡去年首次亮相名人赛之后，今年再度入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演员模特蒋劲夫同样与吴亦凡携手出战，吴亦凡将代表东区名人队，而蒋劲夫代表西区名人队。去年吴亦凡在名人赛上得到六分和七个篮板，有着不俗的表现。本次全明星名人赛将于北京时间2月18号在新奥尔良梅赛德斯奔驰体育馆举行，给他打打气，加加油吧！牛奶咖啡，燃烧吧，小宇宙！ 小宇宙，燃烧吧！我要变得强大。 燃烧吧小宇宙，燃烧吧口袋妖怪。不可否认，口袋妖怪 GO 不仅带给了游戏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成就了口袋妖怪 GO 成为全球最吸金的手游，仅用了半年时间便揽入了68亿元的收入。作为2016年另一款夺人眼球的手游之一的皇室战争，在2016年3月上线之后，全球收入为5.5亿美元，整整与口袋妖怪 GO 收入相差一半。节目的最后，祝各位元宵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美满，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幸运。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周一见喽，拜拜。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